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090集《闯祸经》下。听到喊声，下边那大个子和展昭都一愣，抬头只见屋顶上站的是折影和紫影，随后后边传来马蹄声，展昭回头，欧阳少征骑着马带着黄成军就跑来了，拿着铁棍指着那大个子： 傻小子！ 大个子转身就跑，展昭伸手一把拽住他衣摆，心说果然是欧阳他们捉拿的逃犯。大个子回手一巴掌就要扇开展昭，展昭能让他扇呢？一撒手，大个子一个趔趄站稳了，又想跑，展昭继续抓他衣摆。这边正僵持呢，就见马路另一头两个人走了过来，白玉堂和殷侯望过去，就见是赵普和龙桥广。龙桥广对展昭摆手： 展兄，自己人。 展昭微微一愣，一撒手，那大个子正挣扎呢，没提防展昭突然撒手，于是一个趔趄趴地上了，就听到砰一声，灰尘扬起老高，地上砸出老大一个坑。 哎呀，哎娘说的一点都没错，中原就是坏人多。 大个子边扇灰边嚷嚷，扬尘落下，大个子一抬头就见赵普走到他眼前了。赵普看着他叹了口气，蹲下拍拍他的大脑袋： 哎，你怎么跑中原来了？ 大古！ 大个子双眼睁得老大，眼睛都亮了，激动地喊了一嗓子。展昭和白玉堂都一愣，赵普是他大姑。欧阳的马队也到了跟前，下马跟展昭道谢： 可算抓到这闯祸精了。 这谁啊？ 是狂石城的人。 他是狂石城主古烈青的儿子古烈西葫芦。 西葫芦？ 展昭和白玉堂都神情复杂。欧阳一抱胳膊： 古烈青是太皇太妃的金兰，这位是我家元帅的傻兄弟。 你们怎么幻影图形带着兵马抓兄弟？ 哇，这位简直移动闯祸精，好不好？要是不赶紧抓住，闯了什么祸，被包大人抓起来打板子，太皇太妃要揍元帅的。 展昭和白玉堂无奈，这年头怎么那么多闯祸精啊？西域狂石城，地处魔鬼城附近，与狼王堡火凤堂是邻居。狂石城主是女中豪杰，名字叫古烈青。古烈一族世代的族长都是女人，古烈青育有四女一子，而这位傻乎乎的古烈西古洛就是古烈青最小的儿子。古烈族天生神力，各个武艺高强，女人尤其的彪悍，西域无人敢惹。古烈青除了是太皇太妃的金兰姐妹之外，也是萧良他娘廖杰的干娘，同时也是无杀大师的好友林业火的前辈。总之西域那一片的大家基本都认识，沾亲带故，关系很好。古烈西古洛别看样子跟张三爷转世似的，其实啊，今年刚刚18岁，他小时候跟随赵普打过仗，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这个大锅。也是因为他家姐姐太多没哥哥，所以他最喜欢在赵普军营里混，跟欧阳等人是熟得不能再熟了。西古鲁也是个妙人，你说他傻吧，就跟他刚才涮合同似的蔫坏，可你要说他精明吧，整天又混了吧唧，撒手就没，还总是闯祸，主意又特别正，一般人根本管不住他。狂石城跟黑风城关系很好，这次是来参加赵祯寿宴的，古烈青亲自来的，也是为了跟许久没见的太皇太妃叙一叙。西古路吵着闹着要来找大郭，古烈青只好把他带来了中原。他们今早刚到，古烈青跟太妃在九王府喝茶，西古路没找见赵普， 问了个管家，说是在军营，于是他就溜出来找军营了。他自己是满大街转悠，殊不知古烈青告诉了龙桥广和欧阳，大家找了他一上午了，理由也很简单，怕他闯祸。这回挺好，都碰上了，展昭和白玉堂还要去皇家别院查受理失窃的案子。这件事情赵普也是刚刚听说，觉得有些蹊跷，就说跟着展昭他们去别院瞧瞧。西谷路死活要跟着赵普，赵普也只好带着他，反正给谁都得丢。白玉堂突然觉得相当平衡，想想天尊整体来说还是乖的，特别是最近这阵子很久没闯祸了。五爷这会儿是挺舒坦，殊不知有些话不能说得太早，当然了，这是后话。且说展昭、白玉堂、赵普还有西谷路一起来到了皇家别院。梅天飞伤的并不算重，郎中稍微处理了一下之后，他就躺着休息。院子里，梅天岭正问梅天云事情的经过，大概是长兄如父吧。梅天岭很有点大家长的意思，在外边骂了弟弟，回家还是要仔细听一听理由的。正好展昭他们到了，梅天岭看到赵普也来了，就赶紧起来见礼。梅天云也是老老实实叫皇叔。赵普还是挺待见梅家人的，打了个招呼之后坐下讲正经的。梅天云虽然莽撞，但他也有自己的道理。通常有人偷走玉器就是去销赃，所以各大玉铺去搜也是个虽然蠢但可能有效的办法。他各大玉器行跑了一圈，没什么发现。这黄石玉铺规模很小，梅天云进去转了转，那个年轻人就出来了，也不问他想买什么，就往外撵他。这世上但凡是做买卖的商铺，看到有客人进门，也没有往外撵的道理吧？因此，梅天云觉得十分可疑。他问那年轻人是不是心里有鬼，那年轻人就动手要将他打出去，结果就是暴脾气碰上暴脾气，打起来了。梅天岭听后微微皱眉，看了看展昭。展昭摸着下巴琢磨着，的确是可疑，但是那年轻人什么都没说，只是打了一架的话，线索太少。 那年轻人用的什么功夫？ 看不出来，招式看着杂乱，但是内力不低。 赵普又看展昭和白玉堂，展昭微微地摇了摇头，他们也没见过那种功夫，或者说这只是很基本的一些拳脚而已，看不出特别。展昭和白玉堂都没在梅氏兄弟面前提皇宫无名师和那个老太太的事情，赵普自然也没提。一群人坐着谈案情，西谷路却是坐不住了，他四外张望，突然就看到身后不远处的一张台子上放着一套鞍铲，还有一把弓。西谷路就站了起来，溜达到桌边，赵普等人谈正经事情，也没留意他。西谷路到了桌边，拿起那张弓看了看，随后伸手拽开试了试。梅天云看见了，站起来，只是他还没来得及阻止，西谷路又拽了一下弓弦，就听到咔嚓一声，那张弓被扯断了。现场一片沉默，梅天岭和梅天云张大了嘴，一个站着一个坐着，都傻眼了。 果真是撒手就闯祸呀。 不就拽坏了一张弓吗？赔张新的不就好了？总比我师父动不动就拆人房子强吧。 赵普把西谷路叫回来，让他赔礼道歉，然后说赔一张新弓给梅天岭。只是这会儿梅天岭和梅天云样子都苦哈哈的，那样子甭提多纠结了。 哎呦，完了完了，这张弓啥爹的？ 赵普一愣，展昭接着眨眼，梅天岭也无奈。 我三弟刚才偷偷拿了我爹的弓箭去猎鹿，这张弓是先皇赐给我爹的，他平时都不让我们碰。 赵虎嘴角直抽，斜着眼睛看西谷路， 西古路背着手望着天，佯装什么都没看见。展昭拖着下巴，白玉堂端着茶杯喝了一口，心说还是拆房子吧。西古路手欠，拽坏了梅烈的爱工，赵普挺不好意思。梅天云觉得自己这顿打仗挨定了，一来撺掇老三拿着爹的弓箭出去打猎，二来在街上打架害得老三受伤，再就是把爹的弓箭给弄坏了。西古路是个傻大个儿，又是赵普的兄弟，他爹自然不会怪他。再说了，谁让他刚才顺手把弓箭放那儿了呢？早些收起来不就没事了？梅天灵也是无力，梅天云挨打他就得挨骂，又丢了寿礼，简直不顺到了极点。难道是这宅子风水有问题？赵普见两兄弟苦瓜脸，就说一会儿替他俩去跟梅烈说，保证他俩不受罚。两人起身谢皇叔，赵普瞪了还想往另一边溜达的西古路一眼：“ 你给我老实坐下。” 西古路撇着大嘴，往赵普和展昭当间一坐，总算是老实了。白玉堂顺手接过那张弓箭来看了一会儿，就将弓放到了桌上，也没说话。此时没人留意五爷的神情变化，当然除了展昭。展昭就注意到白玉堂似乎有些在意那把弓。之后众人一起去看了一眼失窃的库房，这库房的确守卫森严，但是屋顶还是瓦片的顶。展昭上去看了一眼，摇头：“ 瓦片被人动过，应该是从上面下去的。” 梅天岭皱眉，可见此人轻功了得，而且经验丰富，不然怎么可能附近的侍卫们没一个知晓？展昭也觉得是惯偷干的，倒是能调查一下。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你最近忙什么呢？怎么都不见人影啊？ 哎，别说话，别说话。 你听什么呢？ 哎，来来来，我们的龙图案卷机开始播了。 这么快？在哪儿啊？ 登录喜马拉雅，搜索掷地有声龙图案卷集。各位姑娘们，欢迎订阅分享哦。